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三，今天是建军节，我们祝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曾经做过军人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其实军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啊，那么不管是保家卫国，还是说呢脱下军装之后啊参加我们的经济建设，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哈，曾经是军人，现在有面临人生新的起点的话，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各位朋友找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哈。说到军人，可能大家都有非常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履历哈。其实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非常棒的一些优点或者是成绩，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深深的打动了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当一个从985毕业的普通人，也没什么可耻的》。985指的是某一类学校啊，与此相对应的是211，也就是说你从名校毕业，现在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雨田今天也带来了很多的职位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想问一下雨田，你身边有没有毕业于名校一开始却做着非常普通工作的朋友？ 有，就是我的一个小学妹，然后她呢，现在呢，正在一个美术馆里面做这个导览员，然后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挺佩服的，因为毕竟也算是师出名校啦。 导览员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服务性的工作，是不是？ 对对。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学传媒的嘛，然后他其实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比如说出来以后可以进入电视台呀，然后当时也可以就是去考，比如说像公务员呀，各种各样的选择他其实都有。 这换句话说，收入应该会比现在高。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一点。但是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是特别喜欢就是艺术这个门类、然后呢当时就想的是可不可以从这个798下手，然后看看有没有美术馆，然后或者是哪个艺术馆正在招这方面的人才，然后他就发现确实是798里面有这样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然后因为他确实因为虽然说学传媒，但是和艺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所以他就想从一份特别基础的工作做起，就这样，就是选择了一个导览员的工作。 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呀？ 一个月现在的话就是4000多一点点。 那他住在哪里呢？ 他其实住的还是挺近的，就是在那个机场。 附近。 那刨去房子的开销还剩多少钱呀？ 这个现在的话就是他跟我说实话实说，那个师姐，我现在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那对于这个状态他感觉怎么样呢？ 因为是他跟我说，他跟我聊了，因为我说确实是你现在手头没有什么闲钱，我说那你难道就没有觉得就说这个日子过得有点紧巴吗？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做的是我自己特别热爱的一个职业，所以我觉得不是很辛苦，就是还是希望未来的话能够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换句话说，他不会一辈子都做导览员。 对， 没错。 他有行动目标和计划吗？ 对，他的计划就是说先从这个最低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导览员做起，然后之后的话希望有机会可以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将他所学的这个新媒体专业可以跟这个艺术馆进行更多的这个互联结合，未来可以从事更多样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新媒体这个职业呀什么的，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哦，就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感觉自己跌份儿啊，或者是很多的失落，并没有， 没有， 是吧？这是她主动选择的。 对，主动选择。 我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叫做当一个从985毕业的普通人也没什么可耻的，作者叫樊小书，她是复旦毕业的。他说曾经以为我也很特别，我觉得考上复旦太不容易了，全省文科第47名，是千千万万个考生当中杀出来的，对不对？后来他知道复旦的在校本科生有13000多，交大，因为复旦和交大也好像是北大和清华这种关系啊， 对对对， 交大有16000，还不算北大和清华，所以呢这么一比的话他又不算什么了，他和这30000人差不多啊。但是他又想，那我是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学霸呀，和北京上海的考生不一样啊，我都是一张卷子一张卷子做出来的。 对 啊，当然北上的考生也是做卷子做出来的。 对啊，都是。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上了985 211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这样一篇文章，结果那篇文章有300万的阅读量，很多人都给他留言说你怎么想的和我一样。于是啊，他就发现原来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啊，慢慢的他觉得那我的大学经历够了，做过网红，创过业，最酷的是他本来有一个月入几万的机会他放弃了。他说我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他想去南方报业，可是南方报业没要他，他又给另外一个杂志投了简历，对方也没要他，最后呢还是一家新媒体公司收留了他。谈 offer 的时候呢，人力资源说给他10000，那么刨去税后的一些这个到手的是7400，他说我还要租一个单间，对方要4000一个月。他说我问 HR 姐姐12000可以吗？过了2天 HR 姐姐温柔且坚定地说不行。 好惨。 但是他说，但是太奇怪了，认识且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不会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以后，我反而更快乐了。或者说我觉得突然觉得啊，大家上名校上大学的意义可能不是在名校里继续优秀呼风唤雨，而是就在名校里以后到社会上受挫打滚，然后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这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能够安心的混吃等死，也不是说什么放弃梦想甘心平庸，我觉得是终于认清了自己和世界。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也很值得，就好比一条小鱼终于从河流游到大海，然后他看到鲸鱼，看到水母，觉得自己如此渺小，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他忘了，至少此刻他置身海洋，而且认清了自己也很普通以后，我反而更加被燃起了斗志。 这个很励志， 很励志，是吧？ 对， 可能我们这墙内跟墙外哈是两种心态，是吧？墙外的人还羡慕他们，觉得你们都是天之骄子啊， 对， 是吧？你们这些人还找不着好工作，那我们岂不是去要饭了？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对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殊不知他们有他们的痛苦。 对， 在这个文章当中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妹妹啊，就是学奥数学特别厉害，放弃了北大也放弃了清华的一些特别火的专业，什么经管的呀，什么学金融啊，这些很赚钱的专业，他去学数学啊， 因为他觉得数学特别美，数学里面有那种他能够独自享受到的那种快乐。可是去了之后呢，他说我怎么这么傻，就快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里面的天才太多了， 对，学霸的世界。 所以就是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可能也会感觉到很痛苦， 对，会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孤独。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呢，痛苦是每个人都有的， 对， 并不因为他在名校或者是在普通的学校哈。刚才雨田分享了一个例子哈，我们今天节目呢一边呢会发布一些职位，一边呢也会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那些从名校毕业的普通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按照惯例，每周三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招聘和就业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雨田为大家来介绍一些最近正在热招的岗位。 今天呢，首先第一个是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在热招经济发展研究岗。然后这个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它是于2017年3月17日正式获批设立的，然后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心下，在中央编办、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国际知识中心。 它这个单位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的，是吧？那么应该来说是事业单位的这种性质吧。 对， 他们招哪些人呢？ 他们现在正在招聘的岗位是经济发展研究岗，然后呢，就是招聘的对象呢是2018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或者留学归国2年以内的留学生，然后招聘人数是2个人。 要求是博士，专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相关专业 对。 好，总之这个呢对于学历的要求以及英语的要求都非常高，雅思 7.0 托福100分或专业8级相当的水平要精通英语。另外呢，他这个倒是可以解决户口，是吧？ 对对对， 你想应届生符合条件的可以办理这个解决户口的这个手续哈。好，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截止时间吧。 他的这个报名日期的截止时间是2018年8月10日。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些社会公司的招聘啊。北京神州惠普北京神州普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一些技术人才啊，都是一些工程师。 对。这个北京神州普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它是成立于2003年的，然后现在目前都是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然后在武汉也设有产业基地，然后西安、成都、南京、长沙都设有分支机构。 所以下面这些职位呢有可能是在外地的。 对， 如果家乡在那边是吧， 对对对， 女朋友也在那边，对对对可以考虑一下啊。 这个他的这个技术招聘的都是一些技术人才，第一个呢就是 C 加加开发工程师，他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北京、武汉、西安、成都、南京、长沙。然后主要是负责产品模块的开发与维护，还有就是开发模块的这个详细设计和相关文档。 另外就是 Java 的开发工程师，这个工作地点是在北京，也可以在武汉。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工程师。那么售前工程师这个工作地点呢也分布在北京、武汉、西安、成都和南京。那么还有一个呢只在北京的，只在北京的这个工程师呢叫做 C 井工程师， C 井号啊，那个工程师可能专业人士都明白。 对，专业人士 总之他就是招一大部分工程师去他们那工作。 对，没错， 是的。那么其实是面向这个应届生的校园招聘。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简历以 Word 的形式发邮件给他们，简历的命名是学校、专业、姓名点 DOC 那么可以发到他们的一个邮箱招聘@APPSOFT.com www.com.cn 具体可以问问他们的这个联系电话。 对对对，没错，他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010-588-58980 588-58980。 嗯，这个公司呢，它主要是做这个仿真测试和模拟训练、装备数据工程、海洋声学装备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啊，主要是做这一块。那么薪金没有介绍，大家可以电话咨询或者是面试的时候再详谈啊。 嗯， 下面这个公司招的职位就广一点了，有秘书、会计、市场推广、售前技术支持等等，名字叫国林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这个国林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产销售碳钢、不锈钢管材及管件的企业，目前能生产5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 嗯，这公司虽然名字里面有一个天津，但是工作地点是在丰台的总部基地那边。 哎，对， 是吧？ 没错，是在北京。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秘书岗的薪资是6000到8000。 嗯。对，这个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做好这个总经理的，按照总经理的工作指令，然后做好上下联系沟通工作，向领导反映情况反馈信息，还有就是做好各项管理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以及跟进落实工作，还有就是比如说做好外宾这个接待的工作，以及外部有关会议和商务谈判的工作等等。 还有按照领导的要求起草各项公文函件，辅助总经理对各种档案、机要、印章、文印等管理，及时递送需领导审阅的材料，将总经理批示的文件及时分发到有关部门并备份。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招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工作，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看这工作吧，特别多，有这种接待的工作， 对， 还有就刚才所说的这种文件的起草的工作， 对， 还有这个档案的管理的工作， 对， 传达的工作都有， 都有，哎，身兼数职。 所以这个6000到8000啊，这个薪金摆在这儿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 没错， 有哪些要求？ 他的这个任职要求呢，是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然后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综合管理、人际交往和公关能力，以及需要具备较强的写作功底，熟知商务礼仪，具有一定的这个协调能力、应变力和外联能力，形象气质俱佳。 我觉得这个岗位描述写的还挺好的，他基本上把一个秘书的比较高的这种境界都写出来了。 没错， 较强的组织协调、综合管理、人际交往、公关和写作能力。 对对对， 除了没写长相都写了。 说了一句气质佳。 气质佳啊。 对， 好，这是这家公司招秘书，他们是一个这个做碳钢、不锈钢管材及管件的一个企业啊。 对，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叫啊，这是会计是吧？ 对， 会 计 也招一个。 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8000到15000，主要就是负责财务各个模块的财务管理，以及督促各部门及时催收应收款及发票，还有就是各部门的预算费用管理，以及这个协助天津公司完成各财务节点的报税工作，报送工商年检及公司报表，完成年审和税审，以及银行账务、现金账、合同出纳、发放工资等等。 我觉得这个会计的薪酬幅度很大啊。从8000到15000，这中间有7000块钱的跨度，所以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公司在这个人员储备上的一定的要求。 对，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之前我也了解到，就是像会计啊这种，他可能会要求资历比较丰富的，所以可能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啊、年限呀、他可能薪资上面也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浮动。 对，所以这个岗位要求是5年以上的制造业管理经验啊，五年，而且还得在制造业，另外就是相关专业吧， 对， 要有中级会计支撑，另外就是要有税收筹划能力，这个一般我们看招会计写的不多啊。 对对对， 税收筹划能力，这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基础的知识了，这个还是挺专业，或者说级别还挺高的。 对， 没 错。 好，所以是8000到10000啊，8000到10000。 好，再来看第三个岗位是市场推广。 嗯，市场推广呢，它的薪酬是6000到8000，主要就是协助销售进行必要的技术支持，还有就是负责产品销售工具的制作和培训，包括行业解决方案、演示材料、客户案例，还有友商分析等等。 是，这个要求有3年以上的管道售前工作经验。 嗯， 另外就是本科学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或材料工程类专业。 嗯， 还有就是要能够适应出差。 嗯， 这个要求呢，就是出差这块是一个硬性的。 对对对对对， 6000到8000哈，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下面这岗位也得要适应出差。 嗯， 叫做售前技术支持。 嗯，它这个售前技术支持呢，它的这个方向是销售支持还有销售技术这一方面，主要也是协助销售进行必要的这个技术支持，以及这个负责销售人员的售前产品行业知识及演示技能的培训。 嗯嗯，但它这个呢，就是要熟练使用绘图软件 CAD， 这个是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的。 嗯 嗯，售前技术支持啊。好，那么这家公司的这个职位我们都为大家介绍完了。 嗯， 地址呢是在丰台区的总部基地那边。 嗯， 联系方式请雨田为大家介绍一下。 嗯，他的联系方式是83617302 83617302，联系人彭程。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那些毕业于名校的普通人，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就是你觉得可能他毕业之后要挣大钱，你觉得他毕业之后呢要出大名是吧，但是却并没有。那他们可能做着看似好像很普通的工作， 嗯， 但是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他们注定不会平凡。 嗯，没错。 雨田呢还留着一个他姐夫的故事呢。 哎呀，这个好害羞呢。 我们来一首啊，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稍后见。 这道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请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肖璐你好。 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到那上面去看一些更多的职位信息哈。请雨田介绍一下， 谢谢。 怎么搜索呀？ 好，谢谢香璐老师。就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然后输入好工作，然后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好工作全拼，然后就可以直接出来，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回头在公众号里也可以特别明谢一下职场帮帮团啊。 必须的。 其实现在找工作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注意的事项就是信息要真实，对吧？就是你钱给的少，那我可以不去，对吧？但是如果去了之后呢，是一个骗的公司，骗财还劫色，就划不来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好，那继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啊。当然，虽然说我们会精挑细选一些公司，但是适不适合您自己，包括企业的文化适不适合您，大家呢还需要慢慢的去体会啊。 没错。 下面这些公司呢是做珠宝的，做这个玉石开发呀、设计、生产、销售啊等等，叫做北京新新孟达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对，它呢主要是做这个珠宝玉石综合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咨询的这种综合。 这公司倒是成立挺早，1984年就成立了。 对， 他们招很多职位啊，一个一个为大家介绍。有销售经理，这个主要是珠宝业务方向的。 这个销售业务经理呢，他主要是这个招两个人，薪酬是4500到7000，然后要求这个工作经验是2年以上，百货商场、珠宝或者其他奢侈品零售行业的这个工作经验。 2年以上的这种商场里面的经验啊。薪酬呢是4500到7000，但是他这个呢又是一个销售岗，是不是？ 对。 那是不是要跟他的绩效挂钩呢？ 可能会，就是大家可以具体问一下。 是，年龄有一个要求，35以上，都说35岁以后不好找工作，哎，这不一样。 没错。 这个 可能也比较看重他，因为他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从事销售业务推广工作3年以上，必须具有珠宝玉器工作经验者优先。 哎，你年龄越大，你的客户资源越多， 对， 大家越相信你，是吧？卖的可能越好一些。当然他是个销售经理啊，所以还有一些协调门店和商场的这种事务，包括就是一些管理和考核，因为毕竟还带一个销售团队嘛。 对。 好，薪酬是4500到7000，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再具体咨询哈。第二岗位叫电子商务经理， 这个电子商务经理的薪酬就高一点了，他是8000到10000，招聘人数是5个人，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要求有过珠宝行业经验者优先。 他这个主要是做什么呢？ 他主要是协助公司运营电子商务平台产品的推广及销售，还有就是熟悉微信推广，制定这个微信营销活动策划，能够独立完成微信平台的运作流程，就是负责电商和微信平台的推广。 反正就是那块儿归他们卖。商场里面的呢，这个归前面那个销售经理卖，是吧？ 对，没错。 啊，有哪些要求？ 他的这个要求是要求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广告策划专业优先，有过和这个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运营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 好，这个岗位招5个人啊。那个岗位只招2个人，也能看出来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电子商务这块的重视程度啊。好，第三个岗位是招1名司机，薪酬是4000到6000。 对，这个司机呢，他招聘人数1个人，然后主要就是需要他具有 A2 本，年龄在32岁到39岁之间，然后3年以上相关车辆实际驾驶经验，熟悉北京市的路况，驾驶技术娴熟，而且最好是具有这个北京户口。 你看一般招司机呢都希望招年轻的，对吧？ 对， 但他这儿呢就是中年的也可以啊，32到39。 对对对， 但有一个要求是要有 A2 的本儿。像咱们这种 C 本还不行。 对，这个可能具体也是可以沟通一下，看有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根据公司的这个需要。 是，那么薪酬是4000到6000啊。另外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是做这种珠宝方面的嘛，所以对于司机的这种要求可能。是不是跟那个运超车的司机要求类似？ 对对， 要就是稳健一点，是吧？ 对对对，稳妥一些 啊，各方面要细致一点，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好，那这个薪酬是不是有竞争力啊？大家自己觉得啊，琢磨琢磨。另外招2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人员，薪酬哇下来了，3500到4000。 对，然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呢，他要求的是这个人力资源及相关专业毕业，本科以上的学历，英语4级以上，然后主要是负责集团及企业从事人力资源部门的这种相关工作。 另外招5名会计，薪酬是4000到6000。 对，他这个会计也是协助会计完成日常的事务性工作，然后协助处理账务，要求呢是财务、会计、经济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即可，然后有这个较好的会计基础知识，应届毕业生也可以。 我觉得会计这个专业性价比还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这个职责是基本的这种事务啊。 对对对， 处理 账类的。 对，另外呢，学历要求不高，应届生也可以。 对， 薪酬呢4000到6000，也还过得去，因为从他的要求来说啊，他这个薪酬也是可以。另外招3名市场助理。 这个市场助理呢，他的薪酬是4500到6000，学历要求是大学专科毕业，负责珠宝品牌的宣传活动、促销活动的策划、执行和布展，以及负责商场专柜的整体形象设计和制作，还有就是规划完成活动的预算，跟进物料制作、物料采购、物料分配等等。 他这个要有2年以上的商业活动的工作经验。薪酬是4500到6000啊。还有一些要求，就是要能够熟练使用 PPT 和 Office 办公软件哈。如果有良好的这种专柜制作合作商的关系也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可能要经常做一些展示用的那种宣传物料啊，或者是一些布置一些活动现场，可能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话更好一点啊。好，最后一个职位是招10名导购。 这个10名珠宝导购员呢，他的薪酬是3000到4000，学历要求是高中毕业即可，年龄是27到40岁，1年以上的导购工作经验，然后这个薪酬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面议，就是可能是不是后期还有上涨的可能。对， 因为他提成没说嘛。 对对对 对, 对， 没有说提成。好，这个职位招的挺多的，招10名啊。那具体在哪工作，因为刚才也谈到了可能要和一些商场合作嘛，是吧？具体呢大家可以问问公司地址呢，是在大兴开发区那边。 然后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6405-3542，6405-3542，联系人王军。 下面这公司啊，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嗯， 会计师事务所呢，做很多这种行业的会计事务的代理。 嗯， 比如说有这种工程项目的呀，房地产评估的呀，资产评估的，工程造价的呀，等等吧。啊，总之啊，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招审计、会计、项目经理、工程造价、工程技术人员、投标主管等等啊。我们挑几个为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招10名审计，薪酬是6000到8000。 嗯，这个。老师，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名字是 叫北京树盛会计师事务所。 对， 树盛。 对，树盛。然后他的、这个、 我想到赌圣情圣。 对，估计是有一种就是我也是干财务的 数数的是吧，树盛。好，来介绍一下审计。 嗯，审计他的这个薪酬是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10个人，主要是协助项目经理完成各类审计工作，然后收集这个科目资料，然后完成这个审理的工作底稿等等。嗯， 好，这个会计比审计啊低1000块钱，招5个。薪酬是从5000到7000啊。 对，他主要就是做的就是这个完成这个会计制度的这个转账凭证，做好记账算账结账报账工作等等， 也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工作啊。 对， 那么这个要求呢是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嗯， 全日制本科，财会相关专业，有会计证。 嗯， 第三个岗位是招5名项目经理。嗯，这个主要是在暖通专业的。 嗯，对， 薪酬是8000到15000。 对，这个他主要是要求这个暖通及相关工科专业毕业，中级以上职称优先，熟悉暖通系统或其他市政相关项目，5年以上项目经理岗位相关工作经验，然后具有丰富的项目施工管理经验，还有就是熟悉燃气管道的施工流程优先考虑。 对，嗯，这个要求有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 嗯， 就是对你的这个职称有一定的要求。薪资还可以再谈啊，总是是8000到15000。 嗯， 招10名工程造价技术人员，薪酬是6000到8000，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嗯， 招1名投标主管，薪酬是6000到8000。 嗯， 那么这个公司啊是在顺义区府前东街，但我想这些工作吧有一些也是需要外出的，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嘛，如果天天待在所里面，那可能不是最优秀的。这是有一位，我有一邻居就是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他们领导说了，这个谁没用谁待在办公室里，因为要跑客户嘛。 对对对，嗯， 好，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嗯，联系方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手机号13699283927，13699283927，另外一个是座机61407524，61407524，联系人谢静。 好，下面这个呢是一个儿童摄影机构，叫做乐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嗯， 招10名化妆师，薪酬是4000到7000。 嗯，他这个化妆师呢，就是主要是需要有这个化妆造型经验，有儿童化妆造型经验者优先，然后主要就是负责这个给这个儿童 孩子化妆， 对，进行这个发型啊，然后化妆造型的这个设计。 嗯，雨田好像也挺喜欢。女孩子都挺喜欢化妆的。 对对对， 是吧？ 没错。 嗯，那你有没有去报个什么班啊，学点这专业知识什么的？ 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女孩子家里最值钱的化妆品。 啊，你把钱都花在买化妆品上了。 嗯， 那有没有晋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进阶一下自己的能力？ 之前也曾经报过这种 过 对礼仪培训班。 啊， 嗯，但是一到收钱的时候看到那个数目有点吓人。 还是很贵的是吧？ 对对对，还是挺贵的。 就是想做一个职业化妆师，他前期的投入还是挺多的。 对，他可能得需要上万。 上万是吧？ 嗯，对。 还招10名摄影师，薪酬也是6000到8000啊。 嗯， 这个要有3年以上的人像摄影的工作经验啊，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嗯， 主要也是给孩子拍照片。我们曾经采访过这个给孩子拍照片的摄影师。 嗯， 他们要特别会逗孩子。我们也带着孩子去拍过哈。 对， 发现有些摄影师他的那种 跟孩子的感觉啊特别的好、 嗯、 孩子特别容易被他所使唤、 哎、调动起来了就是 对拿个玩具来来来看这哎呦掉了然后咔一拍精彩一瞬就留下来了 嗯 招十名啊6000到8000 嗯 此外还招十名营销人员薪酬也是6000到8000招十名客服4000到7000、 嗯、 我能感觉到啊这个公司呢可能是在扩张的过程啊 嗯 还招造型师这个是十名啊、 嗯、 都是这么多 嗯 造型师呢是6000到8000还招一名引导员薪酬是4000到6000啊、 嗯、 是这么一个水平 嗯 公司地点在朝阳区广顺北大街在望京那边 嗯 好联系方式 对他的联系方式有两个第一个是1391-146-8630 1391-146-8630或者1555-002-995913-5002-9959、 嗯、 联系人王小姐 好下面这个公司呢它是做材料的啊 嗯 做 OLED 材料的 对新材料 新材料啊北京夏禾科技有限公司 嗯 嗯这公司在门头沟、 嗯、 门头沟啊、 嗯、 也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啊 技术企业 对有5名海归5名清华大学的博士他们都从事着这么一个 OLED 材料的工作啊 对 目前他们招实验室操作员合成研究员设备操作工行政前台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实验室操作员招4名薪酬是4000到6000 嗯这个实验室操作员呢他的要求是这个中专毕业然后呢主要是这个机械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的拥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最好 嗯 然后就是主要是学习并进行器件实验室仪器的操作然后协助研发工程师维护实验仪器按照这个规定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实验操作记录等等 是还招10名操作工啊设备操作工薪酬是4000到5000这个呢中专以上学历有半导体工艺设备操作经验的话呢是优先考虑、 嗯、 一名行政前台薪酬是5000到6000这个呢是专科以上学历就可以考虑啊、 嗯、 此外招20名合成研究员薪酬是15000到20000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职责、 嗯、 经过训练后在1年以内能够独立设计新型的 OLED 材料还有就是独立或指导研究助理一起完成小试制备要求呢是博士啊有机金属或药物化学博士硕士也行本科也行但是他们把博士放在了最前面 啊，对 是吧另外就是1年以上合成化学相关经验熟悉常见的有机反应对实验室安全操作有深刻的理解啊，这是一个他们的核心岗位啊，核心岗位招20名所以就是本硕博都可以啊，薪酬是15000到20000之间嗯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6086-0068 6086-0068联系人李杰 嗯好最后一个单位叫北京望洋食品有限公司这公司呢是旺旺集团和日本的几个这个公司合资成立的 嗯 主要是做这种食品的加工啊招厨师1名薪酬是5000以上另外呢招60名普工这就是流水线的那种啊工作当然也是跟这个烹饪有关的跟这个食品制作有关的薪酬是3000到5000招1名采购薪酬是4000到5000也是采购食品还有就是采购要求是平谷人就是这公司呢应该是在那边啊所以招1名当地的还招1名制冷工这个主要是负责公司制冷设备的运行和维护薪酬是3000到4000工作地点是在平谷的北京新谷经济开发区联系方式是马金燕电话639尾号416999尾号41好了今天我们的职位信息就为大家发布完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聊的那个话题吗叫那些毕业于名校的普通人啊。下面我们来听听雨田 姐夫的故事。 对， 他毕业于哪里啊？ 我姐夫是武汉大学，然后当年的高考状元。 哪年啊？ 因为他跟我有很长这个很大的年龄差。 嗯。 然后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我可能也就四五岁，所以年纪很小。嗯 啊、哦，那应该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 嗯， 那非常难得的。 嗯，对， 那会儿真的是万马千军过独木桥啊。 对，然后当时名校毕业、 嗯， 然后却做了一份跟自己专业完全不同的工作，因为他其实是学理科的嘛。 嗯。 然后，但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书法、字画 哦、 这方面，然后也是加上自己的这个岳父， 嗯， 就也就是我的姑父， 啊、 然后他也是。嗯，就是从事这个书法字画这方面这个写作呀，然后售卖呀，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放弃了他自己原本的这个专业可以找到的这个高薪的工作，然后跟着我姑父一起学习书法字画，然后等于相当于是真的是跨界了。 这是因为爱情吗？ 对，说实话的话，我当时也是在想，是不是因为爱情放弃了事业？ 嗯，是。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确实是，门外汉嘛，然后跟着我姑父学习字画，然后挣的也不多。 那时候，可能大家还不怎么关注艺术品啊，关注这个字画的这种收藏和买卖哈、嗯。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也挺勇敢的。 嗯， 踏到一个完全自己未知的一个行业领域。 嗯， 但是也确实是就是出于一种热爱吧。 现在呢？ 现在依然在坚持 啊， 依然是从事这个书法字画这相关方面的， 依然还很喜欢。 对，依然还很喜欢 你姐姐。 没错， 是吧？ 这个 选择了两个都很喜欢的、这个、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业，是吧？ 对 啊、嗯，这叫什么？事业爱情双丰收是吧？ 对，坚持 啊、嗯，坚持。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不管于我们来自于哪个家庭啊、嗯，来自于哪个学校，曾经干过什么， 对、嗯， 我们从哪里来，也将回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祝福每一个普通人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接下来是北广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祝即将踏入新的工作征程的朋友一路顺风。明天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燕雀，《史记》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燕雀，说的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14到17厘米，嘴粗壮而尖，呈圆锥状。雄鸟从头到背都是黑色，背上有黄褐色的羽缘，腰白色，科、喉、胸都是橙黄色。雌鸟和雄鸟大致相似，但是体色相对比较浅淡。燕雀繁殖期间栖息于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等各类森林中，迁徙期间和冬季主要栖息于次生林、农田、旷野、果园和村庄附近的小林内。大兴的南海子一带就是燕雀家族喜欢栖息的地方。